第十回，二将军宫门镇鬼，唐太宗地府还魂。却说太宗与魏征在便殿对弈，一地一着摆开阵势，正和烂柯经云：博弈之道，贵乎严谨，高者在腹，下者在边，中者在脚，此齐家之常法。法曰：宁输一子，不失一先，积左则事右，恭后则瞻前，有先而后，有后而先，两生勿断，皆活勿连。阔不可太疏，密不可太促，与其恋子以求生，不若弃之而取胜；与其无事而独行，不若固之而自补。彼众我寡，先谋其生；我众彼寡，勿张其势。善胜者不争，善战者不战，善战者不败，善败者不乱。夫其实以正和，终以其胜。凡敌无事而自补者，有侵绝之意；弃小而不救者，有图大之心；随手而下者，无谋之人；无私而应者，取败之道。诗云：惴惴小心，如临于谷，此之谓也。诗曰：棋盘为地，子为天，色暗阴阳，造化全，下到玄微，通变处，笑夸当日，烂柯先。君臣两个对弈此棋，正下到53刻，一盘残局未终。魏征忽然踏伏在岸边，憨憨蹲睡。太宗笑曰：贤卿真是匡扶社稷之辛劳，创立江山之利卷，所以不觉盹睡。太宗任他睡着，更不呼唤。不多时，魏征醒来，俯伏在地道：臣该万死，臣该万死，却才昏困，不知所为，望陛下赦臣慢君之罪。太宗道：卿有何慢罪？且起来，扶退残疾，与卿从新耕着。魏征谢了恩，却才年子在手，只听得朝门外大呼小叫，原来是秦宝叔、徐茂公等将着一个血淋的龙头，置在地前，齐奏道：陛下，海浅何苦曾有见，这般意识却无闻。太宗与魏征起身道：此物何来？叔宝、茂公道：千步狼南，十字街头，云端里落下这颗龙头，微臣不敢不奏。唐王惊问魏征：此事何说？魏征转身叩头道：是臣才一梦斩的。唐王闻言大惊道：贤卿盹睡之时，又不曾见动身动手，又无刀剑，如何却斩此龙？魏征走道：主公，臣的身在军前梦离陛下，身在军前对残局，合眼朦胧，梦离陛下程瑞云出神抖擞，那条龙在挂龙台上被天兵将绑缚其中。使臣道：你犯天条，何当死罪？我奉天命斩汝残生。龙闻哀苦，沉抖精神，龙闻哀苦，伏爪收灵，甘受死，沉抖精神，撩衣进步，举双锋，鼓叉一声刀过处， 龙头因此落虚空。太宗闻言，心中悲喜不已。喜者，夸奖魏征好臣，朝中有此豪杰，仇甚江山不稳。悲者，为梦中曾许救龙，不期竟至遭诛，只得强打精神，传旨着叔宝，将龙头悬挂石槽，小玉长安梨树。一臂香赏了魏征，众官散去。当晚回宫，心中只是忧闷，想那梦中之龙，哭啼啼哀告求生，岂知无常难免此患，思念多时，渐觉神魂倦怠，身体不安。当夜二更时分，只听得宫门外有嚎喜之声，太宗愈加惊恐，正朦胧睡间，又见那泾河龙王手提着一颗血淋淋的首级，高叫：“唐太宗，还我命来，还我命来！你昨夜满口许诺救我，怎么天明时反宣人曹官来斩我？你出来，你出来，我与你到阎君处折辩折辩。”他扯住太宗，再三嚷闹不放。太宗浅口难言，只争得汗流遍体。正在那难分难解之时，只见正南上香云缭绕，彩雾飘飘，有一个女真人上前将杨柳枝用手一摆，那眉头的龙悲悲啼啼竟往西北而去。原来这是观音菩萨领佛旨上东土寻取经人。此住长安成都土地庙里，叶文鬼气神豪，特来喝退叶龙，救托皇帝。那龙竟到阴司地狱，据告不提。却说太宗苏醒回来，只叫有鬼有鬼，慌得那三宫皇后、六院嫔妃与进士太监战兢兢，一夜无眠。不觉五更三点，那满朝文武多官都在朝门外候朝。等到天明，犹不见临朝，唬得一个个惊惧踌躇。即日上三竿，方有旨已出来道：“朕心不快，众官免朝。”不觉书五七日，众官忧惶，都正要撞门见驾问安，只见太后有旨，召衣冠入宫用药。众人在朝门等候讨信。少时，衣冠出来，众问何疾。衣冠道：“皇上脉气不正，虚而又数，狂言见鬼，又诊得石洞一带五脏无气，恐不会只在七日之内矣。”众官闻言大惊失色。正创皇间，又听得太后有旨，宣徐茂公、护国公、尉迟恭见驾。三公奉旨，即入到分公楼下拜毕。太宗正色强言道：“ 贤卿，寡人19岁领兵，南征北战，东挡西出，苦历数载，更不曾见半点邪祟，今日却反见鬼。” 尉迟恭道：“创立江山，杀人无数，何怕鬼乎？”太宗道：“ 卿是不信，朕这寝宫门外入夜就抛砖弄瓦，鬼魅呼号，昭然难处，白日有渴，昏夜难进。” 叔宝道：“陛下宽心， 今晚臣与敬德把守宫门，看有什么鬼祟。太宗准奏，茂公谢恩而出，当日天晚各取披挂，他两个借胄整齐，执金瓜乐府在宫门外把守。好将军，你看他怎生打扮？头戴金盔光烁烁，身披铠甲龙鳞，护心宝镜晃祥云，虚蛮收紧扣，袖带彩霞心。这一个凤眼朝天星斗帕，那一个环金映殿月光斧。他本是英雄豪杰救寻臣，只落得千年称护卫，万古做门神。二将军势力门旁，一夜天晚更不曾见一点邪性。是夜太宗在宫安寝不适，小来宣二将军重重赏劳道：“朕自得急，数日不能得睡，今夜仗二将军威势甚安，卿且请出安息安息，待晚间再移护卫。”二将谢恩而出，遂此二三夜把守居安，只是御膳减损，病转绝重。太宗不忍二将辛苦，又宣叔宝敬德与杜房诸公入宫，吩咐道：“这两日朕虽得安，却只难为秦胡二将军彻夜辛苦。朕欲召巧手丹青，传二将军真容，贴于门上，免得劳他，如何？”众臣既依旨，选两个会写真的，找胡秦二公依前披挂，照样画了，贴在门上，夜间也既无事。如此二三日，又听得后宰门乒乓乒乓砖瓦作响，小来急宣众臣曰：“连日前门庆喜无事，今夜后门又响，却又不仅惊杀寡人也。”茂公前奏道：“前门不安是敬德叔宝护卫，后门不安该找魏征护卫。”太宗准奏，又宣魏征今夜把守后门。征领旨，当夜结束整齐，提着那朱龙的宝剑，侍立在后宰门前，真个的好英雄也。他怎生打扮？熟绢青鸡抹额，锦袍玉带垂腰，兜风长袖彩双飘，压塞垒涂神帽，脚踏乌靴作斩，手持利刃凶枭，圆睁两眼四边瞧，哪个邪神敢到？一夜通明也无鬼魅，虽是前后门无事，只是身体健壮。一日太后又传旨，召众臣商议并检后事。太宗又宣徐茂公吩咐国家大事，叮嘱防刘蜀主托孤之意。言毕，沐浴更衣，待时而已。庞闪魏征手扯龙衣奏道：“陛下宽心，臣有一事，管保陛下长生。”太宗道：“病势已入膏肓，命将危矣，如何报得？”征云：“臣有书一封，尽于陛下，捎去到明司，赴丰都判官崔珏。”太宗道：“崔珏是谁？”征云：“崔珏乃是太上先皇帝驾前之臣， 新授资州令，后升礼部侍郎，在日与臣八拜为交，相知甚厚。他如今已死，现在因司做长生死文部的丰都判官，梦中常与臣相会。此去若将此书付于他，他念微臣薄愤，必然放陛下回来，管教魂魄还阳时，定取龙颜转帝都。太宗闻言接在手中，拢入袖里，遂瞑目而亡。那三宫六院皇后嫔妃，是长楚君乃两班文武，俱举哀戴孝，又在白虎殿上停着子宫不提。却说太宗鸟射茫茫，魂灵进出五凤楼前，只见那御林军马请大驾出朝采猎，太宗欣然从之，飘渺而去。行多时，人马俱无，独自各散步荒郊草野之间，正惊惶难寻道路，只见那一边有一人高声大叫道：大唐皇帝，往这里来，往这里来。太宗闻言抬头观看，只见那人头顶乌纱，腰围犀角，头顶乌纱飘软带，腰围犀角显金镶，手擎牙护宁祥矮，身着罗袍隐锐光，脚踏一双粉底靴登云簇雾，怀揣一本生死簿，注定存亡。鬓发蓬松飘而上，胡须飞舞绕腮旁，昔日曾为唐国相，如今掌案是阎王。太宗行到那边，只见他跪拜路旁，口称赦臣失误，远迎之罪。太宗问曰：你是何人？因甚事前来接拜？那人道：微臣半月前在森罗殿上见泾河鬼龙告陛下许救凡诸之故，第一殿秦广大王即差鬼使催请陛下要三曹对岸，臣已知之，故来此间候接，不期今日来迟，望其恕罪，恕罪。太宗道：你姓甚名谁？是何官职？那人道：微臣存日在杨曹氏先君驾前为资州令，后拜礼部侍郎，姓崔名爵，今在阴司得收丰都掌案判官。太宗大喜，近前来御手忙搀道：先生元老，朕驾前魏征有书一封，正寄与先生，却好相遇。判官谢恩，问书在何处。太宗即袖中取出，递于崔爵。爵拜接了，拆封而看，其书曰：汝爱弟魏征，顿首书拜大都案弃兄崔老先生台下，一夕交游，音容如在，书而数载不闻请教，常只是欲节令设书品奉祭，未卜相否，有成不起，梦中临事，使知我兄长大人高迁，奈何阴阳两隔，天各一方，不能面敌。今因我太宗文皇帝倏然而故，料是对岸三曹必然得与兄长相会，万祈抚念生日交情，方便一二，拜我陛下回阳，殊为爱也，容在休歇不尽。那判官看了书，满心欢喜道： 魏人曹前日梦斩老龙一事，臣已早知，甚是夸奖不尽。又蒙他早晚看故臣的子孙，今日既由书来， 陛下宽心，微臣管送陛下还阳，重登玉阙。 太宗称谢了。二人正说间，只见那边有一对青衣童子执床幡宝盖，高叫道：“ 阎王有请，有请！” 太宗遂与崔判官并二童子举步前进，忽见一座城，城门上挂着一面大牌，上写着“幽冥地府鬼门关”七个大金字。那青衣将床幡摇动，引太宗进入城中，顺街而走。只见那街旁边有先主李渊、先兄建成、故弟元吉，上前道：“ 使民来了，使民来了。” 那建成、元吉就来，揪打索命，太宗躲闪不及，被他扯住。幸有崔判官唤一青面獠牙鬼使，喝退了建成、元吉，太宗方得脱身而去。行不数里，见一座碧瓦楼台，真个壮丽。但见飘飘万叠彩霞堆，隐隐千条红雾线。耿耿岩飞怪兽头，灰灰瓦叠鸳鸯片。门钻极露赤金钉，蓝舍一横白玉断。窗有镜光放小烟，帘笼晃亮穿红点。楼台高耸接清霄，廊舞平排连宝院。寿顶香云袭玉衣，香纱灯火明宫扇。左边猛烈摆牛头，右下峥嵘罗马面。接王送鬼转金牌，银魄招魂垂素殓。唤作阴司总会门，下方严老森罗殿。 太宗正在外面观看，只见那壁厢环佩叮当，仙香奇异，外有两对铁烛，后面却是十代阎王降阶而至。 那十代阎君秦广王、楚江王、宋帝王、武官王、阎罗王、平等王、泰山王、都市王、汴城王、转轮王。十王出在森罗宝殿，控背躬身迎驾太宗。太宗谦下，不敢前行。十王道：“ 陛下是阳间人王，我等是阴间鬼王，分所当然，何须过让？” 太宗道：“朕得罪麾下，岂敢论阴阳人鬼之道？”训之不已。太宗前行，进入森罗殿上，与十王离毕，分宾主坐定。约有片时，秦广王拱手而进言曰：“ 金河龙王告陛下徐旧而反杀之，何也？” 太宗道：“ 朕曾夜梦老龙求救，实是允他无事，不期他犯罪当行，该我那人曹官魏征出战。朕宣魏征在殿着起，不知他一梦而战，这是那人曹官出没神迹，又是那龙王犯罪当死，岂是朕之过也？” 十王闻言，府里道：“自那龙未生之前，南斗星死簿上已注定该遭杀于人曹之手，我等早已知之，但只是他在此折变，定要陛下来此。三曹对岸，是我等将他送入轮藏，转生去了。今有劳陛下降临，望其恕我催促之罪。” 言毕，命掌生死簿判官 汲取簿子来，看陛下阳寿天禄该有几何。 崔判官急转私房，将天下万国国王天禄总簿先逐一检阅。只见南禅部州大唐太宗皇帝注定贞观13年。 崔判官吃了一惊，汲取浓墨大笔，将一字添了两画，却将簿子呈上。 时王从头看时，只见太宗名下注定33年。阎王惊问：“陛下登基多少年了？” 太宗道：“朕即位今13年了。” 阎王道：“ 陛下宽心勿虑，还有20年阳寿，此一来已是对岸明白，请返本还阳。” 太宗闻言躬身称谢，石阎王差崔判官朱太尉二人送太宗还魂。太宗出森罗殿，又起手问石王道：“ 朕宫中老少安否如何？” 石王道：“俱安，但恐玉妹寿死不永。”太宗又再拜其谢：“ 朕回阳时无物可酬谢，唯达瓜果而已。” 石王喜曰：“我处颇有冬瓜西瓜，只少南瓜。” 太宗道：“朕回去即送来。”从此遂相继而别。 那太尉执一手引魂幡在前引路，崔判官随后保着太宗进出幽寺。太宗举目而看，不是旧路，问判官曰：“ 此路差矣。” 判官道：“不差，阴司里是这般，有去路无来路。如今送陛下自转轮藏出身，一则请陛下游观地府，一则教陛下转脱朝生。” 太宗只得随他两个引路前来。进行数里，忽见一座高山，阴云垂地，黑雾迷空。 太宗道：“崔先生，那乡是什么山？” 判官道：“ 乃幽冥背阴山。” 太宗悚惧道：“ 朕如何去的？” 判官道：“陛下宽心，有臣等引领。” 太宗战战兢兢相随二人上得山岩，抬头观看，只见形多凸傲，势更崎岖，峻如蜀岭，高似炉岩，非阳世之名山，实阴司之险地。荆棘丛丛藏鬼怪，石崖嶙嶙隐邪魔。 耳畔不闻兽鸟噪，眼前唯见鬼妖行。阴风瑟瑟，黑雾漫漫。 阴风瑟瑟，是神兵口内少来烟；黑雾漫漫，是鬼祟暗中喷出气。一望高低无景色，相看左右尽苍茫。 那里山也有，风也有，灵也有，洞也有，剑也有，只是山不生草，风不插天，岭不行客，洞不纳云，剑不流水。岸前皆魍魉，岭下竟神魔。洞中收野鬼，剑底引邪魂。山前山后，牛头马面乱喧呼，半掩半藏，恶鬼穷魂实对起。 催命的判官急急忙忙传信票，追魂的太尉吆吆喝喝传公文，急饺子旋风滚滚，勾丝人黑雾纷纷。 太宗全靠着那判官保护，过了阴山，前进又立了许多衙门，一处处俱是悲声震耳，恶怪惊心。 太宗又道：“此是何处？”判官道：“此是阴山背后18层地狱。”太宗道：“是哪18层？”判官道：“你听我说，吊金狱、幽王狱、火坑狱，寂寂寥寥，烦烦恼恼，尽皆是生前坐下千般业，死后通来受罪名。丰都狱、拔舌狱、剥皮狱，哭哭啼啼，凄凄惨惨，只因不忠不孝，伤天理，佛口蛇心，坠此门。磨癌狱、对倒狱、扯崩狱，皮开肉绽，磨嘴呲牙，乃是满心媚己，不公道，巧语花言，暗损人。寒冰狱、脱壳狱、抽肠狱、垢面蓬头、愁眉皱眼，都是大斗小秤七吃鱼，致使灾豚泪自身。油锅狱、黑暗狱、刀山狱，战战兢兢，悲悲切切，皆因强暴其良善，藏偷缩颈，苦伶仃。血池狱、阿鼻狱、秤杆狱，脱皮露骨，折背断筋，也只为谋财害命，载续徒生，坠落千年难解释，沉沦永世不翻身。一个个紧缚牢栓，迎缠锁绑，拆些赤发鬼、黑脸鬼、长枪短剑、牛头鬼、马面鬼、铁剪铜锤，只打得愁眉苦面、血淋淋，叫地叫天无救应。正是人生切莫把心欺，神鬼昭彰放过谁。善恶到头终有报，只争来早与来迟。太宗听说，心中惊惨，近前又走不多时，见一伙鬼卒各执床幡，路旁跪下道：“桥梁使者来接。”判官喝令齐去，上前引着太宗从金桥而过。太宗又见那一边有一座银桥，桥上行几个忠孝贤良之辈，公平正大之人，亦有床幡接引。那壁厢又有一桥，寒风滚滚，血浪滔滔，豪气之声不绝。太宗问道：“那座桥是何名色？”判官道：“陛下，那叫做奈何桥，若到阳间切须船楫，那桥下都是些奔流浩浩之水，险峻窄窄之路，俨如皮链大长江，却似火坑浮上界，阴气逼人，寒透骨，腥风扑鼻，魅钻心，波翻浪滚，往来并没渡人船。赤脚蓬头，出入尽皆作业鬼。桥长数里，阔直3丈，高有100尺，深却1000种。上无扶手栏杆，下有抢人恶怪，夹扭缠身，打上奈何险路。你看那桥边神将甚凶顽，河内孽魂真苦恼。压叉树上挂的是青红黄紫色丝衣，壁斗崖前蹲的是毁骂公婆淫泼妇，铜蛇铁狗认争惨，永堕奈何无出路。诗曰：“时闻鬼哭与神嚎，血水魂波万丈高，无数牛头并马面，狰狞把手奈何桥。”正说间，那几个桥梁使者早已回去了。太宗心有惊慌， 点头暗叹，默默悲伤，相随着判官太尉早过了奈何恶水，血盆苦尽，前又到王死城。只听轰轰人嚷，分明说：“李世民来了，李世民来了。”太宗听叫，心惊胆战，见一伙脱腰折背、有足无头的鬼魅上前拦住，都叫道：“ 还我命来，还我命来！” 慌得那太宗藏藏躲躲，只叫：“ 崔先生救我，崔先生救我！” 判官道：“陛下，那些人都是那64处烟尘、72处曹寇、众王子、众头目的鬼魂，尽是王子的冤也。无收无管，不得朝生，又无前朝盘缠，都是孤寒恶鬼。陛下得些前朝与他，我才救得你。” 太宗道：“寡人空身到此，却哪里得有前朝？” 判官道：“陛下，阳间有一人，金银若干，在我这阴司里寄放，陛下可出名立一约，小判可作保，借借他一库，给散这些恶鬼，方得过去。” 太宗问曰：“此人是谁？” 判官道：“他是河南开封府人士，姓项，名良。他有13库金银在此，陛下若借用过他的，到阳间还他便了。”太宗甚喜，情愿出名借用，遂立了文书于判官，借他金银一库，找太尉进行给散。判官复吩咐道：“这些金银汝等可均分用夺，放你大唐爷爷过去，他的阳寿还早哩。我领了10王军羽送他还魂，叫他到阳间做一个水陆大会，度汝等超生，再修省事。”众鬼闻言得了金银，俱唯唯而退。判官令太尉摇动引魂幡，领太宗出离了王子城中，奔上平阳大路，飘飘荡荡而去。毕竟不知从哪条路出身，且听下回分解。